系，大家好，我系 Miss Search。 大家好，我系 Peter。 咁我哋今集就讲下一个太空战啦，系咪？ 冇错啦，系讲啲武器啊咁啦。 系啊，咁啊，太空战就真系净系可以讲到武器嘅啫，甚至讲武器都净系讲到好即系基本嗰啲嘢，即系如果讲太空战就真系。我想如果一次要讲晒，我哋坐喺度几十个钟都讲唔晒嘅咁样啊。 系，霍生，可以今次会系一个钟。 咁简单啦，系啊。咁我首先我简介一下太空战系其实讲太空战都有好多款嘅战争模式嘅。咁而家我哋人类暂时就呢个叫轨道战啦，即系喺呢一个太空轨道嗰度，甚至无人嘅，纯粹系。為咗截擊一啲洲際彈道導彈嗰啲，即係上一上去跟住揼翻嚟嗰類咁樣嘅武器嘅太空戰啦。咁但係跟住再發展就應該會有一啲係有少少好似即係似少少呢一個好似戰機咁樣嘅，就會喺個軌道上面打。但係其實個打法都好唔同嘅。咁不過就之後可以詳細再慢慢講翻有咩唔同。跟住再發展一啲咧，就應該會有啲好似。系啦，可能好似高达嗰类咁，就会系喺呢个地球同埋呢一个月球之间咁样啲轨道中间，好似乜都冇嘅地方打下咁样啦。更加发展就可能例如地球同火星啊、木星啊之间嗰啲好长距离，即系航行好远先至去得到嗰啲咁嘅地方嘅嗰啲咁嘅作战啦，系啦。咁再大规模啲嘅就可能太阳系同第二啲嘅嗰啲行星系打啦。咁但係呢個就真係嘩都唔知講到幾即係幾遠啦。咁但係其實個普遍上嘅狀況呢，就軌道戰同埋呢一個乜嘢都冇嘅，好似周圍冇乜特別重力，咁大家喺度學行緊咁樣嘅作戰呢，就主要分做呢兩種啦，你可以諗嘅就 係。係聽下 Mr. Sir 講呢個太空戰，我又諗起好耐之前美国嗰个星战计划啊，系咪都系呢啲嘢嚟嘅咧？ 嗱，星战计划就系我头先讲嘅第一类啦。个目的咧就系爱嚟打呢一个射上去嗰啲洲际弹道导弹嘅。咁美国当时其实就某程度上呢一个系一个吹水嘅啫，即系当年完全冇嗰个技术，佢就讲到自己几劲几劲发展紧啲咁嘅嘢。咁当然佢亦都唔系冇发展嘅，一路有局部系有发展嘅。咁就發展到我哋而家現代嘅嗰一個即係導彈防衛系統啦。咁啱啱先至好似呢幾日都有啲新聞講下呢啲咁樣嘢啦。咁但係就即係一路以嚟其實都存在嘅，個名都改好多次。咁但係當年叫做星戰計劃嘅原因，亦都即係大家明白當年套戲又真係好收得，咁喺外國又好清楚知道有樣咁嘅嘢，咁所以就。哇！即係呢一個星戰計劃咁一聽就好似好型咁樣，咁佢既然都係我嚟做呢、這、一個嗰啲叫做 political propaganda 嘅嘢，即係啲外交嘅政治嗰啲手法，咁啊，梗係講得越吹越型好咁樣啦。 係啊，因為聽個名話係星戰計劃，好似係要打外星人啊，或者攔截嗰啲隕石落嚟地球啊嗰類噶。哦， 係啦，係啦，係啦。 系啊，咁 其实咧就如果讲太空战呢个最特别嘅地方，就首先就系呢一个其实唔系无重力，亦都唔系啲咩古怪嘅嘢，系最主要就系你个攻击个距离咧，同埋你见到敌人嘅距离非常之远，即系你 平时 都可以讲紧系哇几万公里啊，好短距离噶咋，即系随便可能讲紧喂几十万公里外，我已经见到敌人噶啦。咁啊，你求其有任何嘅噴射咧，一係有熱力咧，同你個背景得嗰即係絕對温度幾度咁啊，即係可能得三四度咁樣嘅背景温度咧，你求其一個噴射咧，係都講緊可能喺火星外邊噴射，你喺地球都望到嘅。咁所以咧，就你匿唔到噶，你基本上就係一有任何嘅噴射就見到你喺嗰度噶。咁點咧？咁咪嗰啲攻擊距離咪變咗好遠咯，即係但係又唔係無限咁遠喎，好得意喎。咁呢個我哋可以慢慢再講點解佢會射程要咁長嘅。 嗯，係咁你雖然係冇遮擋，但係因為你又好難打得中啦嚇。 咁咪 係啦，咁啊當然你個目首先第一你個目標細細粒咁樣，咁你真係咁你講幾百萬幾億甚至即係幾億公里外邊咁樣用天文單位嚟計啊，即係天文單位就係 AU 啦，就係呢一個叫做地球同埋太陽之間平均距離啦。咁即係你呢個距離係光都要行8分19秒嘅，你係見到。咁但係你就算用激光開火咧，佢都成8分幾鐘之後先至去到，咁你點打中啊？即係你射到去嗰陣時，佢都唔知去咗邊啊？ 係啦，啊咁咪講起太空戰咧，又諗起我哋男人嘅浪漫啦，喺超級機械人啦，同埋諗起高達啦。啊，印象中啊嗱，講起超級機器人咧，呢部戲啊好多啦，有斧頭啊，又係即係狼牙棒啊，係刀劍啊咁。其中一樣咧，高達都出現過，原來係有流星锤嘅喎。不過就諗啊，流星锤你話喺地面用就有用啫，有地心吸力啊，咁樣可以即係拋啲嘢上去砸俾人啊。咁但係喺宇宙裏面呢一樣武器會唔會有作用嘅呢？ 又唔可以話完全冇作用嘅，但係就好冇效率啦。即係我就直接睇咧，高達流星锤本身係有兩款嘅。即係有呢個根登 hammer 同埋呢個 hyper hammer， 係啦係啦，咁即係其中一款就真係好普通嘅流星锤一個咁揈過去，咁然後就撞到人之後拉翻翻嚟咁樣啦。咁 hyper hammer 另外一款就係有個噴射器嘅，咁咧佢就拋咗出去之後咧就會噴射，跟住就撞埋地形嗰度。咁其實有少少似我哋而家啲導彈咁樣嘅概念啦，即係你係一個可以回收再用嘅導彈，因為佢有條繩可以掹翻翻嚟啊嘛。咁但係就實際上就即係你點解導彈你唔會諗住回收嘅原因就因為你梗係盡量上面有咁多嘢裝咁多嘢係殺傷用嘅，即係哇去到埋去就爆炸，咁如果你對空導彈就係未撞到敵人之前就即係係好多嗰啲虛構作品咧，即係包括高達啦，包括 Macross 嗰啲咧，係成粒飛彈撞埋去嗰部機度嘅。即係其實咧，現實到嗰啲對空嗰啲導彈就唔係咁嘅，佢其實飛到近到咁上下咧，佢就有個 sensor 夠近啊，咁佢就爆炸。咁嚟爆炸就有好多碎片咧，就撞埋嗰部目標嗰度嘅。咁即係當然因為空戰咧，飛機就比較上嗰個裝甲比較薄啊，咁所以就啲碎片已經足夠造成一個傷害啦。咁所以就佢近佢嚟爆炸就 OK 啦。啊，咁但係如果你係呢個對艦嘅嗰啲導彈咧，咁佢喺側邊爆咁，話你成隻艦嗰啲裝甲咁勁有鬼用咩？咁咪成嚿好大質量嘅撞埋去，撞咗入去之後先爆啦，梗係即係有啲咁樣嘅唔同嘅，即係都有好多種嘅。咁但係你一個流星錘咁，佢咪成個質量撞埋去，然之後即係唔識爆啦，咁然後咪撞一撞咯。咁對個實際個目標有幾大嘅影響咧，就要睇你個相對速度啊嘛。咁其實就你仲要有條鏈喎，你個實際你拋到嘅距離唔係好遠嘅啫，即係你與其去到咁近，你都揾個咁嘅一大嚿，你自己又唔難，即係又難控制嘅嘢，去到撞人個實際嗰個相對速度，我覺得亦都唔會遠得去邊度嘅，咁所以咧個實際效率應該好差嘅。 我就即係同個拳頭打埋去差唔多咁嘅。 哦，係咯，佢重過嚿拳頭嘅，咁但係佢難揮動個拳頭。 哦， 咁距離又真係遠少少啊！不過其實你既然呢嚿嘢打得中，咁我相信你攞住支即係嗰啲粒子炮啊咩嗰啲都應該打得中㗎啦，你冇需要搵呢嚿嘢射佢啦。 哦，咁啊，咁呢啲武器其實就通常叫做冷兵器啊、動器啊，即係夠揼人啦、啊、揼扁人啦、啊，都叫做。 其實會歸入做質量兵器咧，就係因為佢係用一嚿好大嘅質量撞埋去，以嗰、那個。質量所產生嘅嗰個動能啦，即係如果中學有讀呢、這、一個physics 應該知道啦，呢、這個動能就係等於呢一個二分之一乘以質量乘以呢一個佢嘅嗰個速率嘅 square 啦，咁樣係啦。咁所以咧，你其實就睇個速度係重要過質量嘅，但係你有個質量，你仍然可以產生到個動能係做到殺傷力嘅。咁其實而家所有嘅槍炮啦，即係唔理你係呢個嗰啲咩電磁炮啊、磁軌炮啊，呢、這、一個普通火藥類嘅武器啊，嗰啲有舊嘢飛埋去撞人，甚至頭先我講嗰啲碎片嗰啲，其實都係質量兵器嘅一種嚟嘅。 係，咁啊，呢個質量武器個名好學術性喎，其實。 即係只不過係一大嚿嘢。 其實係代表你有嚿嘢飛埋去撞人。其實呢粒子彈你都可以叫質量兵器嘅。 但係同埋話要好大質量先得啊。 唔係一定要好大質量，但係當然你個質量越大咧，你嗰個同樣速度之下，你咪嗰個能量越高咯。咁能量越高，咪即係你破壞敵人嘅嗰、那個能量越有效咯，咁樣咯。 咁佢即係靠撞埋個衝，就同炸彈唔同，炸彈又靠炸藥啦喺裏面爆破嗰種膨脹衝擊啦，質量即係喺出面揼嘅啫，只不過係好似好多人係揼你好多錘咁解啫。 咁所以就而家你其實例如你見到坦克開炮咧，佢主要分即係、就是、分類呢一個炮彈就有幾個分類啦。咁兩個主要分類，一種咧就係、是、叫做呢個穿甲彈類。穿甲彈類就係呢一類咧，就係、是、一大嚿質量撞埋去。咁當然佢唔係就咁撞嘅，佢係個即係、就是、個頭係好硬好尖咧，就希望可以撞穿你咁樣嘅。咁另外一種叫高爆彈係，高爆彈係咧就會有炸藥噶啦。咁但係都唔係完全係用爆炸嚟做殺傷咁簡單嘅，即係俾個例子呢、這、一個HEAT 彈啊 ，HEAT 呢一個 High Explosive Anti Tank 咧，佢就係叫做成型炸藥彈啦。咁如果有睇呢一個當年呢個神探伽利略，佢都有講呢一個嘅概念嘅。佢將啲炸藥咧就擺到係一個咁樣倒 V 字狀嘅一個就令到炸到嗰嚿金屬片咧。佢就會變咗做一塊好尖、好鋭利嘅一個咁嘅金屬噴流啦，咁然後射埋去。咁佢就其實唔係用佢，即係佢高熱啊，但係佢唔係用高熱嚟用嗰個目標啊，佢用個高速同埋嗰個壓力去到將佢前面嘅推開嘅。咁呢個都可以叫做質量兵器嘅。 係，咁啊，去到極端有啲科幻片啊、動漫咧話。我、哦、就係、是、攞個地球做質量兵器啊！ 啊，係啦，呢一個 Die Buster 成個，唔、止地球啦，佢不過佢之前佢嗰個木星已經俾人掹咗去，即係喺跟 Buster 嘅時候已經掹咗去做呢、這、一個縮退彈啊！呢、這個 Buster Machine Three 嗰個拎嚟， 係啊，三號 佢炸人啊，黑洞炸彈係啦，咁所以咧就佢哋個木星係已經變咗做一艘70公里島嘅艦咁樣嘅 size 嘅嘅啫。 是啦，啊咁而都諗起高達有個名場面就係、是、啊唔知邊個劇咧，佢揸住支大炮射完曬啲大炮冇曬子彈，我直情成支大炮掉落去敵人嗰度，咁又係質量兵器啦依家。 都算係㗎，咁不過當然你嗰啲炮彈自己本身嘅威力梗係會大過你呢支炮射物射埋啦，咁但係你掉呢支炮埋去或多或少都會即係產生到一啲效果咁樣嘅，咁但係就個速度太慢咧就。其實唔會特別傷到部機啊，佢可能個目的咧，主要就可能係製造一個震動，令到嗰個入邊個駕駛員係會即係有少少干擾咁樣啦。即係我唔會話佢會震得死入邊個駕駛員，因為理論上嗰啲避震應該絕對可以防得到呢啲嘢嘅。只不過係咩事啊？點解突然間有啲嘢撞埋嚟震嘅咁樣嘅效果嘅啫。 嗯，係啦，不過質量逼起個名就好型啦，你。尤其喺街邊捉嚿石仔一掉人，都係質量飛起喎，咁樣嘅。咁係呀，講到好多即係呢啲冷兵器啊、動器啊咁樣。啊，講下啲冇質量嘅兵器啊，係咩咧？就係光速武器啦。咁啊， 光速武器又唔係完全冇質量嘅，咁但係就激光就你可以話係冇質量啦，佢淨係得呢個動量啦。咁但係就。呢、這、一個粒子兵，即係粒子武器都有啲質量嘅，不過好細，即係相對比較上嚟咧，就佢嗰個質量細好多，所以咧就好少會將佢歸入質量兵器嗰度嘅。 因為佢又唔係靠嗰個質量嚟到去作主要嘅攻擊 嚇。係啦，佢主要係靠佢帶住嘅嗰個本身自己帶住好大能量嘅，即係一般嚟講呢一類全部歸類，你可以叫做呢個指向性能量兵器。 哇！又係 即係佢有啲能量指向埋一個方向，不過當然亦都唔係完全係有指向性嘅。例如你核彈佢爆炸嘅時候產生嘅嗰個好巨大嘅熱力啊，咁或者係產生個中子量，即係嗰啲即係中子彈啊嗰一類咁樣，都算係呢一類能量武器嘅， 係啊。係，呢啲好學術性嘅名字啊，又係。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就喺宇宙度咧，就呢、這、一個例如核彈咁樣嗰類能量武器咧，就個 效果好低嘅。點解咧？你地球度咧，佢有大氣層咧，佢就有個衝擊波啊。咁佢就好容易將個能量帶出去啊。咁但係喺太空度冇一個即係介質啦，即係好似空氣咁將啲能量帶出去咧。咁佢一係就要靠啲碎片，即係變翻個質量兵器啦。一係咧就係你要好接近近距離爆炸。咁你即係佢近距離嘅情況之下咧，因為能量帶唔到出去啊嘛。咁佢嗰一個能量咪集中好多咯。咁所以嗰一個部分嘅破壞力就好大嘅。咁但係就一遠咗咧，就個效果就唔係咁大嘅。咁所以就喺宇宙度反而你會覺得核彈唔係咁有用嘅嘢嚟嘅。 哦，咁樣就係、是、就講翻激光咧嚇，咁好似好犀利啦。咁見啲科幻片話一射就即刻爆咁，但係實際上如果真實嘅激光，你射出去要幾耐先燒溶到嗰部敵機嘅甲板咧？要幾多能 量？激光武器咧有幾種殺傷模式嘅，一種就係頭先啱啱所講嘅呢一種，話一射埋去就即刻冇曬。咁你需要有好巨大能量嘅激光，咁而且仲要你巨大能量得嚟咧，其實又係好冇效率嘅。點解咧？就因為咧，你任何嘅物質佢本身自己都有一個叫做蒸發嘅温度噶嘛。咁你如果你激光射埋去，例如好集中一點射嗰一點。咁嗰一點嘅嗰個物質啦，即係你個裝甲個表面嗰啲物質咧，就會好快就蒸發咗啦。咁蒸發咗之後，佢咪有啲蒸氣出嚟咯。嗰啲蒸氣咪跟住就你射嗰啲激光咧，就唔係直接射喺個裝甲上面咯，就有啲蒸氣度咯。 哦，即 係係啦。咁所以如果你真係要好有效果嘅激光咧，其中一種殺傷咧，就係要佢要好高能量，要高到完全可以。好短時間已經將你部機加到好熱嘅，咁佢就射到嚟嗰下係啊冇錯，蒸發咗即係蒸發咗蒸氣啦。咁但我後面都冇激光啦，我只不過全部集中曬呢度啊嘛。咁佢咪高速地消融你一個好即係好深嗰罐入去咯。咁但係就呢一種咧，佢能量係完全要超過嗰一個目標可即係會被破壞嘅能量好多倍咧，先至做得到嘅。所以其實個效率就好差，即係你可能同一個能量咧，你分散用另外我講嗰兩種方法咧，係可能打爛都打爆嘅。咁但係你而家就可能淨係打隻即係一部機械人咁，你都要用多能量，你先至可以一炮射爆佢。咁啊，梗係冇咁著數啦。咁好啦，咁我哋就講另外一種咧，就係所謂叫做即係其實呢啲方法冇一個特別嘅名嘅。咁頭先嗰種你可以話即時殺傷啦。咁然後跟住有一種咧，就叫做即係相對於即時殺傷咧，佢就緩慢嘅，佢係要將你部機咧個整體嗰個熱力嘅帶到一個你部機會壞嘅温度，即係我唔係蒸發咗你部機，我係要消融你部機。咁所以咧，我就整一支炮咧，就係咧，我射出嚟嗰個能量咧係唔足以即時蒸發你嗰部機嘅。咁咧你就有機會係啦。咁我射埋去咧，你嗰度熱咗。一路照射住喎，即係長時間照射住，咁你嗰個熱咗啦，咁你熱咗，你好自然，你部機就需要分散個熱力噶嘛。如果冇嗰部分，咪壞咯。咁於是佢就會入面自己會有啲系統，例如你啲冷卻液啊咩咁樣咧，就將嗰啲熱力分散喺你部機第二啲地方啦。咁然後跟住，但我嘅一路照住你噶嘛，嗰度你一路加熱噶嘛。咁你咪到去某一個 point 嘅時候，你部機唔能夠承受咁多熱能啦，咁咪壞咯部機。 哦，即係去臨界點啦，啊咁就 係啊，去臨界點。咁你到臨界點，你哇，我即係我死都唔會投降嘅，我打到最後一刻嘅，咁你咪死咯。 哦， 咁你咪最後咪熱死咯。咁但係如果係啦，或者你個勞心溶解啊咩都好，你部機開始用啊，咁你都打唔到啦。咁但係如果唔係嘅，你咪係唔好意思，我投降啊，咁啊伸支白旗出嚟咁樣啊，你唔好繼續射我啦，我好慘噶啦，即係係啦咁咯。 好似低熟咗佢咁樣，係或者你根本係你讀喺啲電子零件都壞咗，啲電腦壞咗啦，控制唔到 啊。係啦，咁咪冇辦法啦。咁即係當然你喺呢一樣嘢之前，你可以用好多其他嘅方式嚟散熱啦。咁但係一定去到，如果佢加熱嘅速度係快過你散熱嘅速度咧，咁你一定去到某一個位，你一定係你唔係投降就死㗎啦，咁樣咯。 啊，即係好似就唔係炸佢，而係慢煮啊呢招就係。 系啦，系啦，咁然後就仲有第三種方式咧，就係、是有一種叫做 pulse 嘅脈衝式嘅攻擊方式，係點樣咧？佢唔介意你蒸發咗嘅啲裝甲，但係咧佢就唔係一路長時間照射，亦都唔係突然間一炮好大威力咁射落嚟，佢咧係首先射一下落嚟，即係有一個脈衝式咧，佢就係有個節奏咁射落嚟嘅。 咁然後呢佢但係佢要首先分析咗你嗰一個裝甲個材料係咩先。咁佢首先你變咗個蒸汽啦。咁佢變咗個蒸汽之後呢佢後續嘅其他嗰啲激光呢一下一下咁射埋㗎嘛。佢就會喺嗰啲蒸汽入面製造咗一個可以傳出去嘅能量嘅波啊嘅 wave 啊。咁然後呢個 wave 呢、哦、其實個震動呢就會對你個裝甲產生影響嘅。 即係嗰個波嘅 wave 係喺個艦嘅即係喇身嗰度傳達 係咪喺嗰啲蒸汽嗰度傳達。 蒸汽 喎。傳咗喺透過個蒸汽傳落去你嗰啲裝甲嗰度。咁然後你個裝甲就仍然會吸收咗啲能量嘅。咁呢一個就叫有啲人叫做呢個啄木鳥式嘅攻擊方式。咁佢就連續係咁時候啦，即係你又唔好諗住係好似啲某啲科幻作品咁樣呢，就你睇得到連有多支光飛埋嚟一支一支咁射埋嚟，其實都唔係嘅，因為佢個脈衝個節奏都好快嘅，咁所以睇落都可能好似一支咁樣嘅啫。 哦，咁 係啊係啊，但係咧佢就會有節奏咁樣嘅，佢唔會係一路持續都係咁多嘅。咁但係如果佢哋唔知道對方嘅嗰一個，即係你唔知道目標嘅嗰個材料係咩嘢咧？你就呢一種嘅攻擊方式就好難做到有效嘅，因為佢係需要跟到嗰一個節奏先有用嘅。 咁咪即係睇落，似乎最有效都係射下藍橋啊，射下嗰個油缸啊，你就可以爆炸。 係啦，咁但係就睇現實到咧，因為首先第一，你射個藍橋都冇嘢會爆嘅，點解射完個藍橋之後會爆嘅咧？ 都係 啊，即係你個駕駛艙位，你個艦橋啊，一堆人嚟㗎啫嘛。我射落啲人度，點解成隻艦會爆嘅？ 唉，真係唔知點解。 係啦，其實就係呢、這個好發人心醒啊！我覺得即係你諗下就係啦。喂，我 OK， 你話射個引擎即係噴緊火嗰度，咁佢既然噴緊火，咁即係佢其實可能後面有好多嘢係可以爆炸㗎啦。咁或者佢射佢啲槍。咁啲槍入面即係我唔理你光速又好乜都好，咁你肯定有啲好高能量嘅嘢啦。咁你自己射佢嗰一樣嘢本身都好高能量㗎嘛。咁產生入面有某啲，例如我先唔係話會變做蒸汽嘅，咁蒸汽爆發都係一種爆炸㗎嘛。咁會爆炸 ,OK, 我可以明白啦點解會爆炸。咁但係你射落個藍橋度，點解成隻藍跟住連鎖咁樣爆炸，你射中嗰啲咩嘢我想知道。我就鍾意叫佢做呢個劇情需要嘅炸藥。 好啊，冇咗即係射到就唔知無端端射到邊條筋啲炸藥就會爆炸。即係如果你話 呢啲炸藥咧，就劇情有需要，所以先至會裝喺度嘅炸藥嚟嘅。現實度咧，呢啲太空戰艦又好，啲嗰啲機體又好，其實係應該唔會裝炸藥喺嗰啲地方嘅。 即係話咗真實嘅情況係，即係如果藍條即係藍就靜止咯，唔喐咯， 其實都唔會㗎。其實咧，現實度嗰啲戰艦咧。我相信第時太空戰艦都係會有咁樣嘅情況，即係佢其實係你個主艦橋啦，咁跟住有第二艦橋、第三艦橋㗎嘛，跟住仲要如果你係嗰啲旗艦級數嗰啲大嗰啲艦呢，仲有一個叫做提督艦橋㗎嘛。 哦，咁樣㗎。係、哦、 呀、那個提督艦橋呢就係、是、其實就唔係喺嗰個最外面嘅地方嘅，佢就係喺入面呢就有個類似有張咁嘅台喺度啦，咁就愛嚟俾你控制成隊艦隊嘅。即係佢會喺度同嗰啲參謀啊嗰啲喺度傾。到底整個那個艦隊的作戰是怎樣的，那他就不需要在那個就是阻礙到這隻艦的艦長指揮他自己那艘艦的，因為其實你那個就是海軍的司令就是帶兵那個或者應該說是，那你那個艦隊的整個艦隊的那個你叫提督又好叫將軍又好什麼都好，那樣他本身自己他做指揮不是指揮這一艘艦的嘛，佢係指揮成個艦隊噶嘛？ 嗯，好緊要。 咁指揮呢艘艦就係個艦長嘅決定嚟噶嘛？即係佢，你唔好似好多作品咧，好中意咧就坐埋喺嗰個普通個艦橋嗰度，跟住喺度指手畫腳，即係搞到你到底指揮呢艘艦啊，定指揮個艦隊㗎咁樣？即係嚴格嚟講，如果你睇翻現實度嗰啲嘅指揮，應該就係咁樣嘅，即係佢就指揮成個艦隊，你呢艘艦咧只不過係佢成個艦隊入邊其中一部分嚟嘅啫。你可以要佢，例如我要你去左邊，咁佢就會去左邊，但係佢唔會走去話咩你點樣去左邊嗰啲嘢呢，佢唔會做啲咁細節嘅指揮嘅，因為佢要睇成個大嘅嗰個環境，唔係睇你呢一個一艘艦上面係點樣啊，即係佢唔會話喂你呢個掃地嘅做乜喺度，即係打仗嗰陣時喺度阻住曬啊，咁佢最多咪望下個艦長跟住喂隻艦要去左邊啊咁樣， 跟住係好，咁咪去左邊咯咁樣。咁如果嗰個掃地個真係阻住嘅，咁佢咪叫佢走開咁樣咯，即係唔係個體育自己叫咯。 係咯，即係好似玩遊戲咁啲，即係即時模擬咁，你都係控制大局，或者你中意嘅你可以跳落去某一個戰艦裏面，佢好詳細咁 fine tune 嘅精密咁樣操作，但係咧天幕組係睇全局嘅，咁嗰個重要嗰個人物應該係遠距離咁控制啦。不過 咁，所以你艘旗艦佢雖然個提督自己係喺艘旗艦入面，但係咧佢唔會喺嗰、那個嗰艘艦嘅、那個主艦橋嗰度喺度指手畫腳嘅，佢真係會喺另外一個叫做提督艦橋嗰度咧，即係做一個全局指揮嘅。 咁你唔介意問一問點解唔一早咧所有啲艦橋搬曬去個艦嘅中央，咁就包住曬安全？ 理論上就係嘅，咁但係好經常有啲人就會覺得咧，佢哋唔係咁，尤其是係而家我哋近嚟即係近呢幾十年嗰個科技發展得快啊，即係啲 camera 變得好平啊。以前唔係㗎嘛，以前 camera 其實一個係即係第一貴啦，第二就係嗰個安全性唔係咁高啦。 嗯， 即係你可能隨時震一震佢，咁佢可能就已經壞啊。咁佢你如果完全用曬呢個 camera 嚟到俾嗰、那個即係入邊，我睇住啲熒幕嚟指揮咁樣，壞啦。咁如果外邊啲壞咗，咁我咪睇唔到咯咁樣。即係始終佢哋驚出現呢個情況，咁所以咧就都係覺得即係要有翻個打翻開係一塊塊玻璃咁樣，我睇到外邊嘅透明啫，即係唔會話嗰個鏡頭打壞咗咧，咁就指揮唔到㗎啦。咁有啲咁嘅概念嘅。咁但係當然我哋近呢幾十年個科技發展得快，即係人人都知道話個 camera 有得幾貴啫。又而家你一人手機一部都有個 camera 喺度嘅。咁我其實要即刻睇曬成個環境，唔係咁難㗎嘛。 嗯，係。 咁但係當然其實唔可以直接淨係用嗰個 camera 嘅，你都要好多嗰啲放得即係望遠鏡啊。嗰類咁嘅嘢去做一個即係叫做收集嗰個光線，收集多啲咧，你先睇到啲細節嘅。咁但係就而家你個 camera 本身平啊嘛，咁所以咪其實當然慢慢就可以慢慢收集佢啦。你見到而家新型啲嗰啲籃咧，都係盡量收咗入隻籃入邊噶啦。佢就算唔係收咗入隻籃入邊，都冇以前咁樣哇，好似開放式即係360度落地玻璃嗰啲咁樣嘅。豪宅式嗰啲而家唔係㗎，而家全部你睇翻啲新啲嗰啲籃啦，都係哇四面封死曬，好似得幾個窿喺度望出嚟，即係成個城堡咁樣嘅。 係，裏面可能有冇人都唔知道，可能全部機械自動化操作。 係啊，可能收喺做入邊㗎咋。咁但係當然佢哋仍然需要一個凸起嘅嘢，點解咧？就因為你太過近個籃面咧，你就冇咗佢嗰一個即係例如你用雷達啊嗰啲咧，你射落個籃面度係。容易多干擾啊嘛，咁所以佢咪凸起咗要高少少嘅地方接收啲資料咯。咁你其實如果你話就算我唔係淨係用雷達嘅，我要嗰啲即係可見光都睇到嘅，咁我仍然係離開個籃面遠啲，個死角冇咁大噶嘛。 係，即係依家啲戰艦就唔會好似又係喺日本動畫超想要菜咁樣，哇成個大大玻璃咁樣一射爆個玻璃嘅籃條啊，啲人就冇曬。 系啊，高達入面就中，即系喺呢一個阿加馬開始就中意，打仗嘅時候就成個縮咗落去咁樣啊，跟住我諗，哇！你整咁多結構，咁浪費呢、這、一個即系籃入邊啲空間，即係完全冇意思嘅喎。你既然可以縮咗入去，點解你唔長期都縮咗入去咧？你最多咪另外一個平時唔係打仗嘅時候，大家可以喺嗰度叫做輕鬆啲嘅，即係開放式嘅位係打仗打爛咗冇所謂嗰啲地方咪算數咯。 即係或者你特別唔係出去，可能有啲係落呢、這個落簾啦，落呢、這個罩住。即係其實那個籃其實觀景台，不過好可能品味嘅問題啦。有啲人中意用單鏡反光機啊，有啲人覺得即係 咁，但係你去到作戰嘅時候，就呢啲太過冇效率嘅嘢，就唔會有人玩㗎啦，應該 係啦。係又講到好多啲籃橋嘅嘢，呢、這個就可以講好多戰艦啊嘅飛機戰艦設計啦。 嗰啲就唔好即係唔好再賴咁多先啦，我哋講返呢個主要都係講返武器先啦。 係呀，激光武器呀。咁係我係呀最之前嗰套高達鐵的孤兒，佢話啲機體呢多數用激光，咁但係有啲機體有啲乜嘢塗層呢，查多上去就唔怕激光武器喎，係咪真係咁嘅事嘅呢？ 首先就要 即係我覺得應該擺脱呢個謬誤先。高達入面好少激光武器嘅，佢哋用嗰啲叫做粒子速武器，咁平時會叫光速武器啦。佢速咧就唔係速度嘅速，佢係一速嘢一扎咁嘅速，係啦 ，beam 啊，佢哋即係日文自己用翻英文嗰個 term 叫做 beam，B-A-M， 咁啊係啦，一速嘢咁樣嘅。咁其實係咩咧？佢就係一好多粒子咧就集速埋一齊，咁啊射向同一個方向。咁有少少似我哋而家啲粒子加速器嗰啲入面嗰一段嘢嘅。咁當然我哋而家粒子加速器嗰啲能量冇咁高啦，即係都好高能量嘅，但係個大型都好高，即係用幾多公里咁樣講嘅嗰啲距離，咁即係唔係話你求其一部機可以裝得到嗰啲啊。咁其實呢一種同埋激光武器一樣，都係呢個指向性能量兵器嘅一種。咁佢嘅好處就係佢帶嘅温度好高，嗰、那個射埋去就係靠住個高温嚟到整曬啲嘢。咁、那個缺點就係同激光類似咧，就係、是、哦，你如果太高能量咁，咪蒸發咗表面，咁啲蒸氣就會將你後面嗰啲嘢擋走啦，咁樣。 嗯。 咁、啊、但係個好處就係佢或多或少會帶一啲質量啦，咁佢就好容易就推開到佢前面啲嘢嘅。即係如果你例如你持續照射咧，你激光武器咧，你就會見到蒸氣咪越快越大嚿咁樣，然後跟住就越嚟越冇效咯。你自己射嗰啲激光啊，咁但係啲粒子咧就係、是、你會射埋去咧，你就會慢慢見到咧，你射嗰個 point 嗰啲粒子咧就會俾佢，即係嗰啲蒸氣咧就開始嗰度有個窿推入去㗎啦，即係會推開嗰個部分嗰啲蒸氣，咁側邊啲蒸氣就會越嚟越大嚿。你射住嗰個位咧，就嗰啲蒸氣咧就慢慢就會俾佢推走，咁樣你。都會嘥咗啲能量嘅，但係慢慢都係會射一中嘅，即係當然你激光夠勁都可以嘅，咁但係就冇咁快咯個效果。 係咯，就係睇嗰啲啲星球大戰啊，啲係咪激光劍啊？好粗 嘅。佢哋嗰啲好難講，佢哋叫 lightsaber， 佢如果你聽呢個 George Lucas 講咧，佢就話係呢一個 laser sword 嚟嘅，係激光劍嚟嘅。但係現實到咧，激光係唔會咁樣整到做一段咁樣嘅嘢。 一節啊，係咯。 系一时 仲 有高达咁多集入面佢好多嗰啲叫光速剑咧，又叫 beam saber 呢样嘢啦。咁我哋唔讲现实度，好明显佢完全系为即系、就是、为咗呢一个参考呢一个星战所做出嚟噶。咁但系因为佢系粒子嚟嘅，佢可以靠住一啲力场去维持佢一个范围嘅，即系唔系好似呢一个激，即系光自己本身你要维持一个范围系咩咧？你一系你就我哋而家就用镜嚟反射咯。咁但系镜啊反射你。嗰塊 lightsaber 你對面邊有塊鏡啫？咁你冇嘅話可以點咧？咁我其實諗過好多方法咧，係唔好理個科技做唔做先啊。個科學上面咧，你可以做嘅就係一係你咪重力技術咯，你整個類似黑洞咁樣嘅喺度，咁然後個黑洞咪將啲光喺度繞，即係兜圈兜咁，或者唔好話黑洞啦，即係我唔係重力技術啦，我空間技術咯，我咪扭曲個空間。咁其實啲光喺度直線㗎，咁只不過空間扭曲咗，咁所以佢咪兜翻轉頭咯。咁然後 你有空間技術，咁你唔需要用激光啦，你用空間。係 啦，冇錯，其實你嗰個扭曲到咁樣空間，你冇需要光噶，你斬埋佢肯定超大破壞力。你 為 如果 任何嘢 係啊，你如果重力技術，你啲黑洞打埋一樣，哇，乜嘢都抽曬，即刻有個窿喺度，跟住再夾埋你個黑洞本身自己蒸發，又爆一堆嘢出嚟，啊，幾開心啊，真 係。係啦，係做得啲 嘢。光喺度做咩㗎？我唔知啊。我唔好自己揦埋佢咯，唔好揦親手咯，係咯，即係唔好自己摸咗埋嗰啲。嗰啲扭曲嗰啲空間或者黑洞， 即係可能其實真係光盤嚟嘅，其實 啊係啦，即係唉，即係佢仲要係可以互相擋到噶嘛，佢 哦係 啊，大家都知道啦。你試下攞住兩支，唔好話兩嚇攞住兩支 laser， 你睇唔到個 laser 邊啊，咁算啦。咁你攞住兩支電筒，咁兩支電筒嚟互照，唔會中間無端白事撞埋一堆噶嘛？ 係喎，咁誒係啦。 你話用粒子做一個即係高達嗰類咁樣嘅，佢粒子速嘅劍咧，光速劍咁樣，咁你話曬佢要有個力場包住嗰啲粒子，咁你個力場互撞都勉強可以解釋嘅。咁不過我想講，如果你個力場互撞到可以即係大力度推到你嗰部機個揮嗰把劍嘅速度係可以成個 stop， 即係兩邊一齊互撞 stop 到嘅嗰力咧，我想講你嗰個力場嘅強度係。需要嘅能量係大到係你嗰兩部機即時爆曬都得嘅能量係好大嘥咯，嚟做即係隔劍嘅話。 去高達嘅話嗰種粒子唔係洛夫斯基粒子係做乜都得嘅，萬能嘅。 不過佢仍然應該要需要咁大能量嘅，咁所以就點解其實唔係好有效嘅。咁我有另外一個自己同太空戰冇乜大關係啦，但係就講係點解會隔到劍嘅一個理論啦。 就係、是、其實咧，佢哋係自己有一個嗰啲叫做安全系統啦，就係、是、一感應到有少少嘅力場，佢就會自己停噶。 係係。 呢個係戰場上面嘅不成文規定嚟嘅，雙方嘅嗰啲工程師整嗰啲機嘅時候咧，都要加呢樣嘢落去嘅。點解咧？就因為如果你唔加咧，我冇所謂㗎，咁咪互相互斬斬爆對方部機咯。即係你唔隔劍，你咪互相 stop 咗喺度，即係唔會 stop 喺度啊嘛。咁咪互相繼續向前斬咯，咁咪互相斬爆對方咯。咁然後咪呢兩部唔守規矩嘅機咪冇咗咯。咁你所以咪大家都守規矩咯，最簡單㗎啦，係咪？ 係係，咁係。咁通常睇啲科幻片咧，激光劍都好粗啊。咁但係實際上，你如果啲實際嘅激光咧，例如嗰啲 laser pen 嗰啲用嚟做係 presentation 啊，嗰啲投影嗰啲好幼啫喎，啲激光。咁啊，舉個例咧，你話如果由地球射上月球，要對個月球表面有影響嘅，嗰支激光要幾粗咧？其實個直徑。 其實咧個概念就係咁樣嘅，你光咧自己本身咧，其實係會擴散嘅，即係係啦。咁其實你諗下就明啦。你睇下，如果例如我就咁個燈膽，我發光，咁發光佢自己本身係一個球體咁樣擴散噶嘛。 係。 係啦，咁如果大家一樣係一個呢、這個就比較好似初中啲嗰啲綜合科學嗰啲科都會學嘅，佢所有嘅嗰啲 wave 咧，其實佢自己本身係會擴散嘅。咁如果你做一個好簡單嗰啲水嗰啲就即係有啲嘢攔住佢，跟住就有個窿喺中間，咁、那個水嗰上面嗰啲波咧就經過咗呢個窿之後咧。嗰、那個窿嘅大小咧，就同佢另外嗰邊嗰個擴散嘅速度會，即係個擴散嘅範圍會唔同嘅咁樣。即係如果係一個好細嘅點咧，同佢嗰個威，即係同佢嗰個波長係差唔多嘅咧，佢一過咗嗰個窿之後，就會即刻變一個半圓形咁樣擴散出去㗎啦。咁但係嗰個窿好大咧，咁就唔係啦，即係個窿大過佢嗰個 wavelength 好多嘅咧，咁佢過到去就仍然係大致好似平衡咁樣，冇乜點特別擴散嘅。咁其實你喺射呢啲激光咧，一樣咁道理嘅啫。你如果揾支咁樣嘅，可能2 mm 至5 mm 咁樣嘅 size 嘅激光向月球射咧，射到月球嘅時候咧，其實佢嗰個直徑咧已經擴散到大過月球噶啦。 哦，咁樣。 係啊，嗱，月球嘅嗰、那個直徑係3000公里到啦，咁所以即係諗下個話，佢直徑3000公里以上嘅一個圈，咁樣你射埋去，而且佢能量好低嘅啫嘛，咁佢咪好弱，咪睇唔到咯。 哦，咁咪激光，話明激光咧係佢哋全部都係同一個方向、同一個波長直線。 係啦，咁但係尤其實你個口徑越大咧，即係你嗰啲激光射出嚟嗰個口徑越大咧，你就射到嘅距離就越遠嘅，即係越有效嘅距離就越遠嘅。咁例如我哋而家現實度人類咧，就喺個即係幾次登月咧，就擺過啲鏡喺嗰個月球表面嘅。咁然後咧，就如果你射得中嗰塊鏡咧，佢就會將佢唔係普通鏡啦，佢嗰啲叫做 retro reflector， 佢就會射翻去你，即係反射翻去你射過嚟嗰個方向嘅。 哦，直線即係佢反射翻 啊。係啦，佢反射翻去個方向，唔係好似我哋啲鏡咧，即係入射角等於呢個出射角嗰啲咁樣嘅，即係你要企正喺前面，你先見到自己嘅。你企喺側邊咧，你就望到另外一邊照嗰啲嘢嘅咁樣噶嘛。 哦， 係。係啊，即係你。斜四十五度你就望到另外嗰邊嘅四十五度嗰啲嘢噶嘛，唔係望翻自己噶嘛，係啊。咁但係如果係呢啲 retro reflector 咧，就唔係啦。你唔理塊鏡你點樣扭啦，你都望翻自己嘅。 哦， 係啊。咁個道理其實好簡單嘅，大家可能查呢個 retro reflector 咧，其實你一係就靠幾塊鏡嘅呢一個反射，咁就會反翻過你自己嗰邊啦。咁另外一個方式咧，就係、是、用一啲好似圓珠咁樣嘅嘢啦。咁佢就自己會有個即係入面有個全反射嘅，咁亦都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嘅。咁呢啲實際物理嗰啲就要靠大家努力啦，咁樣就去查呢一樣嘢啦。咁但係 anyway， 咁愛嚟做咩嘅呢？擺咗塊鏡喺個月球嗰度，其實呢就係愛嚟等地球可以射啲激光上呢，就量度佢係個距離係幾遠嘅。 哦，測量嘅。 是啦，測量用嘅。咁然後呢就好多嗰啲天文台呢就有啲好大支嘅呢個激光啦，就會射埋去。咁然後呢佢哋嗰啲激光係咩呢？個直徑係一米嘅。即係哇，即係你諗下喺 即係科幻故事，你有幾可見到一米咁樣嘅直徑嘅激光射出去啊？我哋而家現實係有啲咁樣嘅武器啊，唔係 ，sorry， 唔係武器嚟嘅，測量儀器啦。咁然後佢哋射落去咧，咁如果一米直徑咧射到去呢個月球嗰度咧，大概嗰一個擴散咧，擴散到 6.5 公里。咁佢其實就係啊，咁當然你 6.5 公里，你實際你諗下，地球同月球係38萬公里噶嘛，咁。其實你揾支一米直徑嘅射埋去都擴散到 6.5 公里啦，你愛嚟做武器都個作用唔係好大㗎啦。即係你諗下，你嗰支武器射咁大範圍，咁你可以諗嘅，全部罩住曬咯，咩都加熱緊咯，對嗰邊。 起碼射到過去啦，嗰邊。 起碼射得中嘅機會好大嘅，即係 6.5 公里大概係幾多咧？咁啊，好中意講咧就係同埋呢一個高大入邊嗰啲倒三型殖民星。嘅嗰個直徑差唔多咯。 哦，咁啊， 即係佢嗰個圓筒嘅嗰個圓筒嘅圓形嗰、那個嗰、那個 size 大概直徑就係 6.5 公里啦。 好大 啊！係啊，咁即係如果你嗰堆殖民星又咁啱又係喺呢一個距離地球38萬公里噶嘛，咁即係你喺地球上面用呢一個一米直徑嘅激光射咧，咁你就啱啱好射到嗰度就照曬佢成個一個面額咁樣。 哦，咁咪印象中你高達登登 double O 咧，話有一次話喺地球射支激光上去，出邊嗰個衛星咧，想即係救嗰啲人啦。咁嗰支光都冇咁粗喎， 冇噶，不過佢嗰個距離又近好多，因為佢嗰個軌道環咧，即係近嗰個得一萬公里到嘅啫嘛。咁你同38萬公里真係好遠嘅，佢個擴散梗係冇 咁多啦。咁啊係合理啊。咁咪係啦，咁其實又成日聽啲科幻片講話有啲伽馬射線啊嗰啲又係咩嚟呢，即係可以做武器？ 係啦，其實呢我哋講激光呢其實就包含咗因為激光就即係 laser 啦，咁有時亦做雷射啦，咁如果你唔睇另外仲有一個叫做 MESA 呢個美射呢，即係其實高大入面我剛才講話大部即係基本上冇激光武器咁滯㗎啦，你除咗某一啲係例如呢個殖民地嗰個叫做衛星激光啦，即係成個拆過嚟整啲激光啦，咁之外呢其實仲有一啲 MESA 嘅，例如雙面蟹嗰個頭頂嗰支炮呢佢係 MESA 嘅，咁但係佢叫 Phonon MESA 就係我剛才講嗰種啄木鳥型嘅攻擊模式嚟嘅，即係佢係但係其實講返 MESA 同 LASER 有咩分別呢，laser 佢個其實兩個 ASER 嗰個都係即係佢係一個激發咗嗰啲能量所射出嚟嘅嘢啦。咁但係呢一個L 就 for light 啦，即係光啦。laser 個 M 咧就係 for 呢個 microwave 嘅。咁即係微波。咁就如果你睇翻咧，其實光嘅嗰個光即係個頻譜咧，其實好多噶嘛。即係你 microwave 啊，跟住就紅外線啊，然後跟住就可見光啊，跟住就紫外線啊，然後再上就 X 光再上就是伽馬射線啦。咁其實伽馬射線就應該個能量本身自己最高嘅。 係。咁啊，即係成日都聽到啊嚇。 係啦，咁理論上應該係可以做到呢個叫做伽馬射線嘅激光嘅。 係點解有？ 理論上你只要找到嗰一個叫做lasing material， 即係你嗰個激發咗嗰一個物料，那個物料係會放出呢一個伽馬射線嘅話咧，咁你就做到伽馬射線嘅激光㗎。 是不是很难找的这个 是啦，但是其实最容易做到的方式呢就是我们可以用反物质。 反物质就 是啦，如果我们用反物质呢和这个正物质对消的时候产生出来的那个就是那些光线呢就是这个伽马射线来的。那如果我们只要可以制造到一支就是炮啦，是可以将那些伽马射线集速射向同一个方向呢，那我们就可以做到一支伽马射线激光啦。 咁你睇到反物質，好似好難㗎喎，反物質邊度揾出嚟呢？ 反物質呢就我哋頭先講過呢個粒子加速器啦，咁我哋將呢個粒子加速器係可以製造到反物質嘅，咁不過而家我哋嗰、那個即係現存人類製造反物質嗰個速度啦就真係非常之冇效率嘅，即係你可能整80年才收集到一公斤嘅。不過當然一公斤是超勁的反物質。Sorry， 我想講你唔好話一公斤啦，你求其攞住一個5克嘅反物質呢，你已經係攞緊即係講緊係十幾個 呢一個廣島原子彈咁樣嘅威力嘅嘢嚟噶。 係，即係如果你話攞呢個做武器，如果真係個機械人要有呢個反物質嘅武器咧，咁佢要咩就加速器，不是加速器話係好大。 咁唔使嘅，佢可以收集咗之後孭住，淨係有一個即係有容器可以包住佢啦，即係個容器自己本身係要用呢個電磁力將嗰啲反物質維持住，唔好掂到任何外邊，即係嗰個容器嘅表面啦，咁樣。 其實講過來反物質其實係乜嘢呢？我一直係知道呢 ，Eva 咧，即係嗰度日本動畫裏面，佢其中一集有講到陽電子炮，咁大家都知道電子其實就係負極啦，咁陽電子就係正極喎。咁由正極嘅電子，係咪即係相反咧？係咪就係咁簡單咧？反物質？ 就其實如果你喺個物理嗰度睇咧，佢任何嘅嗰啲基本粒子咧，都有一種反嘅粒子嘅。咁佢即係例如呢、這、一個頭先講電子同陽電子啦，即係 electron 同埋 positron 啦。咁然後跟住就呢、這、一個質子即係、就是、proton 咧，就有呢個 antiproton， 就有呢個反質子啦。咁然後跟住中子亦都有反中子嘅。即係不過中子同埋反中子嘅嗰、那個差異就冇咁明顯啦，因為佢係中性啊嘛，電中性啊嘛。咁但係其實任何嘅嗰啲，例如其他你有嗰啲 muon 啊，呢、這、一個即係再睇翻仲有呢一個 neutrino 啊嗰類咁樣嘅，每一粒呢基本粒子咧都係有自己嘅反物質嘅。咁但係佢咧就唔係淨係個電荷改變咁簡單，尤其是你睇到中子啊，佢電荷冇改變嘅。佢唔即係特別嘅地方係咩咧？呢、這個正物質同反物質咧，同佢自己相對嗰樣嘢咧，即係電子對陽電子咁樣啦，對撞嘅時候咧，佢就會由兩個各自帶有嘅質量變翻做能量嘅。 哦，咁啊，即係煙消飛滅啊咁啊嚇。 係啦，咁如果你呢一、這個就 exactly 就係你用翻 E 等於 mc square 嗰度式咧，你就計到佢有幾多能量啦。咁當然你亦都理論上你用翻咁多能量集中喺一個 point 度咧，你就可以製造翻呢一個。嗰種粒子出嚟啦。 哦，咁樣，咁係。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個見到呢個陽電子炮咧，如果你好似 Eva 喺度咁樣射呢個陽電子出去咧，喺空氣度發射啊，我恭喜你啊！一離開呢個炮口啊，甚至唔好話炮口，你喺個炮管入面都有空氣噶嘛，你空氣入面有好多電子噶嘛，咁你咁樣射出去，你咪直接喺個炮身入面都已經係咁樣爆炸咯。 即係佢哦，爆炸喎、 即係其實係一個非常有效嘅自爆武器，但係一個非常冇效嘅射擊工具嚟嘅。 即係又破壞咗一種男人嘅浪漫啦。 係啦，係啦，如果你睇翻 Seed 入面，佢又係陽電子炮噶嘛，佢就比較真實啲咧，就佢、是、射出嚟之後喺個空氣度咧，係會不斷地爆炸嘅。即係佢唔係一條好似平時嗰啲光速咁樣咧，一條線咁射過去嘅。佢接觸到空氣之後係不斷爆炸嘅，而且佢入面佢講咧。佢就話佢係會造成好大污染嘅，點解呢？因為你不斷爆炸個能量好高啊嘛，咁佢就會令到佢嗰啲附近嗰啲空氣粒子啊，同埋俾佢照射到，因為佢會放出好多伽馬射線啊嘛，咁佢就會令到好多嗰啲即係附近嗰啲物質咧，就會可能嘅部分嗰啲中子會俾佢打甩咗啊咁樣啦，咁就會變咗做一啲帶有呢個輻射嘅物質啦。即係會變咗做呢、這、一個嗰啲無端白事附近好多地方會有呢個輻射啊，咁所以就係好大污染嘅咁樣啊。咁其實呢一個係合理嘅，只不過佢射出應該即爆，即係即刻大爆炸，唔應該係咁樣好多個小型爆炸咁樣嘅啫。咁但係其實又唔係完全唔做到唔做得到嘅。你咪當佢其實唔係完全係陽電子，佢係外面包咗好多質子喺度嘅，即係同樣帶正電荷嘅質子啊。咁你發射出去。咁首先啲質子就會推開啲空氣先，咁佢推開咗啲空氣啦。咁當然佢因為佢本身自己係帶正電荷，佢會吸嗰啲電子過嚟同佢變做呢一個氫氣嘅。咁但係就因為佢變咗氫氣之後又加熱咧，佢又會同空氣嘅嗰啲氧氣即係又會爆炸變水噶嘛，即係化學作用啦呢一個就。咁於是你就見到不斷爆炸，咁然後跟住佢爆炸咧，佢又會推開嗰啲埋嚟嗰啲空氣啊嘛。咁於是咧。你接觸到嘅電子就少咗啦，咁於是入面啲陽電子咪好安全咁樣射到去對面，咁然後就可以接觸到對面個目標嗰啲電子，咁然後就咪可以產生到呢一個反物質嘅武器嘅嗰個效果咯，咁樣。 係，即係你要 嘥好多粒，可能先至有一粒能夠成功射到去對面。 係啦，咁所以其實就冇效率咯，即係 sorry， 我想講反物質武器最簡單嘅方式係咩咧？你包咗一嚿嘢，好似核彈咁樣射過去，咁然後射到過去撞到對面啦，咁然後就先引爆，將嗰啲入邊啲反物質釋放出嚟，咁嗰個就最有效率啦。咁不過咧喺宇宙戰，因為距離好遠啊。即係你光都講緊射幾秒先射到嘅地方，我如果就咁一粒炮彈射過去，我飛幾耐先飛得到啊？又係射到過去人哋一早都唔喺嗰度咯，都走咗唔知去邊咯。咁簡單嚟講打唔中，個有效射程一定冇激光咁遠。咁你粒子速嘅武器即係光速武器啦，咁佢又唔係光速嘅喎，佢最多接近光速嘅啫。咁所以個射程一定短過激光嘅。 係，哦。 再加埋如果你質量兵器就更加短距離啦，咁樣咯。 即係呢種冇效咯，就諗起生物上咧，就好似烏龜生蛋，佢要嘥好多隻蛋，但係能夠孵出嚟啦，而冇俾人中途食咗而游到去大海嘅烏龜仔咧，係好少啊。 係啦，係、嗯、啊，咁然後就講一講點解又唔會全部用曬激光武器咧？就因為激光好易擋得到嘅。頭先我咪話你有啲蒸汽你就擋得到嘅。 係。 咁其實嗱、最平最 cheap 嘅方式咧係咩咧？就係、是、你整一嚿嘢。就有嚿透明嘅嗰啲材料包住嘅，入面咧就灌滿一啲好似煙啊，或者即係總之蒸汽類嘅嘢啦，最好係煙啊。咁即係跟住射出嚟，跟住佢就大量膨脹啦。咁膨脹一大嚿波咁樣喺前面咧，咁人哋射過嚟嗰啲激光咪俾呢嚿波入面嗰啲煙擋住曬咯。咁佢又唔係當然無限擋啊，佢咪啲煙咧，佢就因為佢會吸收嗰啲光啊嘛。咁嗰啲能量就慢慢就會增加咁。你呢嚿波就要最大，咁最後個氣球咪爆咯。咁但係爆咗之後，啲煙都仲有一段時間先會散曬嘅。咁你咪可以有個防禦效果咯。 係。咁又講起粒子咧，聽人講係咪有啲咩 alpha 粒子啲咁嘅嘢？ 如果你講呢一個輻射咧，咁我哋就會分做幾種嘅，一個叫做 alpha particle， 一個叫 beta particle， 即係 alpha 粒子同呢個 beta 粒子啦。跟住仲有呢、這、一個第三種就 gamma ray， 就 gamma 射線啦。咁頭先講個伽馬射線就係光嘅一種啦，咁佢個穿透力就最高嘅，即係佢係可以即係你諗下，你去照 X 光已經可以穿過曬你個身，即係淨係過唔到啲骨啊，或者過唔到啲金屬咁樣。咁但係呢個伽馬射線嘅穿透力就更加大啦，即係你就算有塊金屬板喺度咧，佢都照穿嘅。即係當然佢個能量有部分俾佢擋住咗啦，咁但係就係啊，咁但係就仍然穿得到入嚟嘅。咁所以咧就對人嘅殺傷力咧。就可以好大嘅， 嗯，咁樣 係啦。咁中子咧就佢嘅穿透力就冇咁大啦。你只需要一個可能5mm 厚嘅呢個鋁板咧，就已經可以擋到一半以上噶啦。咁所以咧就但係如果你吸咗入身體入邊咧，你就最慘咧就係呢一個 alpha 粒子啦。alpha 粒子係咩咧 ？alpha 粒子咧就係佢其實一啲 helium 嚟嘅。即係嗰啲叫做唔諗下先啊，中文係氦氣啊， 氦 啊，係啊，氦嚟嘅。咁佢其實係喺呢一個嗰啲叫做核反應入面咧，即係佢核分裂反應嘅時候會飛啲咁樣嘅輻射出嚟啦。咁佢就好容易擋得到啊！你一張紙你都可以擋到佢噶，因為佢本身嘅質量相對較大啦，但係就又同你平時我哋平時接觸啲嘢嗰啲質量比又好輕啊嘛。咁所以咧，佢好容易就擋到，但係佢能量就好高。咁所以如果你吸入咗一啲會發出呢一個 alpha 粒子嘅嘢入去你體內咧，咁佢就全部嗰啲能量就俾你個身體擋曬入邊，咁你個身體咪食曬嗰啲能量，咁於是咪好大傷害咯咁樣。 係，哦，咁啊，除咗 alpha、beta、gamma 咧，我睇高達咧，仲有話咩米加粒子爆係米加粒子係咩嚟㗎？係咪有呢樣嘢㗎？ 現實到就冇嘅，呢個完全係呢一個宇宙世紀嘅呢個高達系列入面呢、啊、其實又唔係淨喺呢度出現嘅，我慢慢講啦。講咗先呢一個最初代高達入面呢，就聽到有米加粒子炮同米洛夫斯基粒子，咁就完全係創造出嚟呢，係即係最初佢創造到幾深入呢我哋唔清楚，但我哋就知道米洛夫斯基粒子佢哋就會散布愛嚟做呢、這、一個即係干擾雷達用啦，咁然後米加粒子就見到佢發射出去就武器嚟嘅。咁如果你睇返而家嘅設定呢，佢就將佢變咗做呢，就係呢米洛夫斯基粒子呢，就係佢哋喺佢哋嘅嗰個叫做米洛夫斯基嘅核融合爐入面呢，就會發 即係就發現到有呢一種咁樣嘅粒子啦。咁就係佢自己有第，即係我哋而家現實度有四種基本力嘅。咁佢就零四有第五種。咁但係佢又帶電荷嘅，咁所以你又可以用呢、這個電磁場去控制佢嘅。咁佢呢個米洛夫斯基粒子有兩種嘅，一種係正電荷，一種負電荷。咁然後呢佢就自己會因為佢咁樣嘅電荷呢就會組成一啲咁樣嘅即係叫做 I 力場嘅呢一個咁樣嘅力即係一個場啦。咁就會變做一粒即係一粒正一粒負一粒正一粒負咁樣呢就組成一個立方嘅嗰個咁樣嘅結構。咁然後當你如果用電磁場嚟到壓縮佢呢壓到一定程度之後佢就會產生一個簡並態或者日文佢叫做縮退。咁其實現實到我哋都有呢樣嘢嘅中子星係其中一種縮退嘅結果呢就係、是、你如果將佢壓力好大呢將嗰個電子壓到係唔能夠即係、就是、圍繞個質子轉壓佢俾粒質子吸咗入去咁就變咗一粒中子。咁成個星即係成個行星變咗做變曬做中子咧，咁嗰啲咪中子星咯。咁然後呢個米洛夫斯基粒子佢如果縮退咗之後咧，或者一個簡並態咧，就係變咗米加粒子啦。咁米加粒子就電中性嘅，咁所以咧你就唔能夠再用呢個電磁場控制住佢啦。你只能夠用佢呢、這個米洛夫斯基粒子嘅第五種嗰種力咧，即係呢一個叫做tau力啊，佢哋tau force佢叫做咁咧。就先控制到嘅，咁佢就，咦？咁我咪喺嗰支米洛，即係米加粒子炮嘅嗰個入面個炮身嗰度咧，就整一個，即係整啲米洛夫斯基粒子就可以控制到嘅。然後跟住入面咧就壓縮咗呢一個米加粒子啦，咁佢冇地方走啊嘛，佢俾個tau力控制住一個，即係四面八方淨係得其中一邊可以走到啦，咁佢咪向嗰邊飛出嚟咯。咁於是咪變咗做一支炮咁射出嚟咯。 哦、啊，咁就喺呢个冇得讲啦。其实佢话嗰度有 提讲嘅啫，呢啲完全系靠即系设定出嚟啦。咁但系又唔系完全冇嘅，佢啲原理上面某程度上都有参考我哋啲科学嘅。 系咁啊， 系啦。咁头先我咪话呢一个宇宙世纪嘅基本上都跟呢个设定噶啦。咁但系咧就如果你睇呢一个 Wing Gundam 咧，佢嘅其中一幅喺个。嗰套嘢入面嘅一幅圖啊，嗰、那個叫做睇下先啊，嗰部機我唔記得咗啦，一部紅色，一部藍色啦。嗰兩部一個就攞支炮嘅，一個就係有啲圓盾咁樣嘅嘛。嗰支炮咧，佢個設計圖入面，佢背脊孭住嗰支嗰個粒子加速器咧，佢就叫做呢個米洛夫斯基粒子加速器嘅。咁所以到底呢個 Wing Gundam 入面，即係都有米洛夫斯基粒子呢樣嘢啦，咁樣咯。 哦。咁咪都係即係睇科幻片就你接受嗰個設定就唔好拗啦咁樣佢話可以。 係啦係啦設定就唔好拗啦咁但係就大家就知道呢個簡並態或者你聽呢個講高達嘅時候講縮退到底係即係現實到反而係有呢一個咁嘅物理現象嘅。 啊呢啲真係要上網查下研究一下先得啦。 係啊查下呢個中子啊即係中子星啊呢一、這個黑洞啊嗰啲全部都係因為呢一個簡並嘅現象，所以產生嘅。 係咁誒，亦都聽過話咩中子彈咧，啊可以殺死生物誒，對，即係保留翻啲建築物。咁但係都唔係嘅，咁佢殺完啲生物之後，仲留低好多輻射。咁、那個地方 亦都係啦，係啦，中子彈咧，佢個文即係佢咧就本身放出好大量嘅中子啦。咁頭先我就講中子就雖然佢都係可以有嘢擋得到佢嘅，咁但係咧你需要一定質量先擋得住嘅。咁於是呢個情況就係佢其實個穿透性都幾即係都有啲穿透性咁如果你放得夠多呢咁佢咪仍然穿透得到囉咁佢大個穿透性又唔夠高喎咁於是呢你人呢就會食咗好多啦咁佢咪會令到你嗰個叫做 ionization power 佢嗰個叫做即係佢個 ionizing radiation 即係會將你個即係將啲物質啦會變做呢一個帶電荷嘅狀態嘅咁呢一類嘅嗰啲輻射呢即係我哋成日講輻射呀咁其實講真螢幕有輻射呢一個即係核子嗰啲核電爐有輻射咁輻射咩呢其實你螢幕嘅輻射同核電爐嘅輻射就唔同嘅你螢幕嘅輻射呢就唔係 ionizing radiation 嚟嘅咁所以呢、 哦 就即係佢都冇帶咁多能量去破壞你嗰啲身體組織，但係中子彈就唔係啦，中子彈佢嗰啲中子佢足夠破壞你身體組織啊嘛。咁但係其實佢對嗰啲例如你對個建築物咁樣，你嗰啲石屎你佢個破壞力又唔係大到會即刻會爛嘅，佢只不過係可能刺激咗佢入面嘅某一部分嘅即係嗰啲粒子啊，咁可能就佢之後會大輻射咯。 系通常就话啲外星人想霸占地球啊，佢就想杀咗人类，但系佢又唔想破坏个环境啊，咁或者系可能就用呢啲武器啦去炸。 其实就佢唔会完全唔破坏，但系亦都唔系完全冇影响咯。 咁啊系嘅，其实点解咧科幻片咁多啲激光剑、光速武器咧？可能就是方便解釋它有無限子彈，因為通常你幾睇錢你會數住這個人開到五槍開六槍喎，看他手槍什麼型號，他要換彈要幾耐啊，咁樣就有沒有彈子彈在身啊，數住啦，有沒有刺激啊。但是呢你通常啲戰爭片科幻片話啊即係都唔理啊，係咁射無限子彈，咁佢解釋呢啲激光啊嘛，能量咁啊可以處好多無限能量啊。是不是真的可以儲到咁多能量不斷發射激光嘅呢？ 嗱，咁啊，梗係要睇翻你自己本身嘅話，機可以裝幾多能量啊？咁其實一般嘅呢啲作品，佢所謂嘅無限能量咧，其實應該就唔係完全係無限嘅。佢只不過係省略咗一個叫做半無限嘅 term， 佢省略咗半字。咁咩叫半無限呢？其實喺呢個軍事上面咧，即係你可以睇下而家我哋現實度有嘅嗰啲，例如呢個核潛艇啊，嗰啲核子嘅航母艦啊嗰啲咧，其實個 idea 就類似嘅。佢叫半無限能源，點解咧？佢就係佢起咗可以開始用啦呢部嘢，咁佢開始有電啦，即係咁，然後跟住就一路用到佢退役啦，即係你可能嗰啲其他嗰啲嘢都已經壞曬啦，你係咁 update 佢啊，係咁維修啊，都冇用噶啦，即係唔會用噶嗰部嘢，即係已經太落後啦，我哋唔會再用呢一架艦啦咁樣。咁佢嗰個爐仍然運作緊嘅，佢仍然有足夠嘅燃料去俾佢繼續俾能量你喎，咁咪叫半無限咯。即係我喺我嘅壽命之內，我會即係假設我出曬到我死嗰日，我都唔會因為唔食嘢而餓死嘅，我仍然可以好似正常咁運作嘅，咁我咪叫半無限咯。咁但係唔代表我不老不死噶嘛。亦都唔係代表我有無限嘅能量㗎嘛。 即係總之有生之年啊，只嗰件武器啊佢都有能量供應啊。 係啦，尤其是你呢黑零零個太陽爐，佢直情個爐嗰個壽命係可以我一部機爛咗咪裝落另外一部機度囉咁樣。咁其實咪咁喺部機嘅壽命入面嚟講，佢個能量係無限㗎。即係佢一路喺嗰度攞㗎。但係同埋其實佢呢個無限仲有另一個問題嘅。佢唔係真係可以攞到無限能源，佢係每單位時間可以攞到嘅能源係有限嘅。 哦， 係啦，即係例如我假設我一秒鐘可以攞到一千單位嘅能量，咁我為咗要攞二千單位能量，我咪要等兩秒咯。咁如果一秒我要攞，即係我要每秒攞二千個單位，我咪最少要裝到一個爐先得咯。 哦，咁咪即係其實係冷卻時間係短咗，咁樣好似就可以射多幾炮咁啦，即係講緊個高達跟特級高 咁啊，裝到啲武器咯。咁但係你話，我個半無限能源嘅，咁我嗰啲激光我咪或者我粒子武器啦，粒子武器即係雖然我都要射啲粒子出去，但係佢所帶有嘅質量太少啊，咁我隨便一場戰鬥我都唔需要特別點樣補給嘅，咁我都當叫做可以一路射啦咁樣咯。 哦，咁啊，哇！今日我講到好多啲。由質量有質量嘅武器到冇質量嘅武器，光速武器都講到好多，但係其實呢都想知道聽眾想我哋講啲方面嘅題材其實就好多好似講嘅，例如即係講下又講返機人啦，喺宇宙裏面機人隻腳係咪真係冇用嘅啦原來有啲即係物理嘅即係原因嘅， 有多物理嘅原因嘅。即係如果你講太空戰，就真係點？其實成個太空戰嘅物理咧，就好開心地咧，就係你其實好多都係用翻基本牛頓物理都可以講得到嘅。所以就基本上就，如果大家想聽咧，咁就我可以慢慢同大家再講。 系记得留言啊，想听乜嘢题材咧，你都尽量可以满足你大家嘅 啊。系啦，不过今次就个时间就系咁上下啦，即系可以以后再慢慢讲翻第二啲相关嘅嗰啲，啲太空战争嗰啲，其实真系有排讲嘅可以。 系啊，真系佢依家都系一个介绍嚟啫，可以好多战舰啊。 系啊，例如你讲完武器咁防御咧，我系咪就系整块装甲板就算咧？咁样吓，好多唔同嘅嘢嘅。 好啊，咁咪 今次就系咁先啦。 好啦，系，拜拜。 拜。